系，我哋翻到嚟第二节， 网 向编辑部，8月15日嘅。咁嗱，头先又讲到林子健呢单嘢啦。咁 咪后都好精彩啊！ 咪后即系咁，我哋应该咪前都可以精彩啲嘅。咁 先讨论咗耐。 咁阿林子健咧，有啲人就质疑得好搞笑。咁佢话：喂，如果真系林子健真系讲大话咧，咁我个睇法就好简单，到现时为止都冇证据可以证明林子健系讲大话嘅。但系咧，国安部咧就已经有几个试过几次喺香港老人啦，即系你后边嗰个系 fact 嚟嘅，前边嗰个咧系完全冇证据可以证明林子健系讲大话。 系啊，冇错。 咁嗱，我咁样回复咗一个人，一个网友啦，叫 Benny 袁喺我哋个 page 度留言嘅，咁佢就话，所以 100% 你肯定佢唔会。喂，大佬啊，呢个世界边有 100% 啊？包山仔啊，同埋我哋根本就冇讲过 100%， 我哋。100% 肯定嘅咧，就系呢件事咧，永远都冇可能水落石出嘅。呢个就系 100% 肯定，但系其他嘢咧，喂，真系冇人知道，大家都系推测。 应该话，唔好咁肯定去话林子健系有问题咯。咁样对嚟讲就太唔公平啦。 系啦，但系我认为就系、是那个情况咧，就系你嗱，如果你系林子健嘅党友或者系佢嘅朋友识得佢嘅，你应该。对佢系一个信任同埋支持，系咪先？即系作为一个朋友，你有做朋友嘅情谊，就系、是、你见到佢俾人钉咗21号钉喺大髀，咁如果你即系咁样，你要割席或者你一句支持嘅说话都唔讲嘅，喺公开场合里面一句支持嘅说话都唔讲，我觉得你啲系人渣都不如，即系好似快必呢啲咁。快必系啊，喺呢件事上面佢乜柒都冇讲过啊。仲写埋啲嘢咧，欲盖弥彰，就好似话林子健都系鬼嚟噶啦。你有冇睇到呢个？佢就系话佢识得子健，佢觉得好奇怪，乜嘢都唔清楚。喂，佢食花生嘅角度噶咋呢条友？选佢都系 你唔清楚，你咪问佢咯。你识得佢噶嘛？ 我就系话咯，就系 你咪即系呢咪欲盖弥彰咯？点解你唔问佢啫？你需点解你喺 Facebook 咁样讲咧？ 就系、是。嗱，佢我认为佢呢条捻样咧， 渣咯。 我认为佢呢条捻样咧，就系好想民主党揽住林子健一齐钉嘅，咁佢就有机会啦。即系呢个芒果佬二世，真正芒果佬二世， 谭德志 真系扑街冚家铲嚟嘅呢个。喂，胡志伟都系一个契弟嚟嘅。喂，佢基本上人哋问佢，喂，你信唔信林子健？喂，屌你咩？佢都唔敢答喎、 啊。喂，佢个态度就好似撇清关系咁咯，同佢 系咪因为选举近了啊？补选近了， 佢怕冇票，补选近了， 怕影响到个烧咗个党啊！ 我好老实讲啦，即系如果你连呢啲咁基本做人需要，即系你支持你朋友支持朋友嘅说话，你都讲一句 系啦。 我觉得系好有问题嘅，即系道义上都讲唔通啊！点解咧？即系你冇我话，我到你可以咁样答噶嘛？我到目前为止，我都冇证据话阿林子健系唔值得相信嘅。你咁样答咪得咯？系嘛？ 嗯，或者叫大家俾啲空间，俾啲时间咯。呢件事唔应该咁样去攻击佢咯，即系等件事水落石出咯。 但系胡志伟条友咧，就连咁都唔敢答咯， 咪死啦佢！ 上次已经系咁噶啦，上次阿黄碧云嗰单嘢，佢就系黄碧云出咗个 Facebook 贴嚟撑自己，跟住结果咧嗰、那个page 竟然要收翻嗰个 post 咯，即系你做党友做到咁咧， 咪呢个人系毫无道义，真系一直以嚟都系咁。 点解胡志伟条捻样啊？同阿快必有偈倾噶嘛？快必好似叫佢智慧噶嘛？嗰阵时当新嗰阵时九东，喂呢条捻样真系唔捻掂啊！完全冇腰骨噶、啊。嗱， 而家支旗俾咗佢揸啊！ 我就唔明点解啦。嗱，佢民主党嘅人俾人虐待，你唔好理佢边个虐待佢，佢真系俾人虐待咗，系嘛？ 系啊。 咁你好简单嘅。做法就系你应该话喂，佢真系俾人虐待、啊。而家差佬话要告一个被人虐待嘅人、啊，你话佢系咪完全？你嗱，而家如果你质疑林子健咧，其实就系完全 话林子健呢就是自编自导自演呢件事出嚟。喂，有冇咁撚，有冇咁撚离谱啊？即除非，除非你话林子健系鬼咯，即系如即系有而家有啲有啲传言就系话林子健系鬼，所以佢系自编自导自演出嚟搞鸠民主党。呢一样嘢咧就系阿陶杰呢个冚家铲讲噶啦。今日佢啱啱出咗篇嘢叫《绝不匪夷所思》喺佢个 page 嗰度，真系。 咁你唔讲下点解佢无啦啦要，点解佢要戴住个太阳眼镜同口罩咧？ 其实两边都有，两边咧都有值得质疑嘅嘢，但系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就系、是。佢哋一开始就 take 个 side， 就话哎屌你老尾，一定系好似我哋咁，可能就系、是、一定系共产党嗰边咧系唔值得相信，即系我哋好简单啫嘛。另外一边嘅人咧就话哦，屌你老尾唔系，民主党系最捻唔值得相信。而家基本上就系、是、你究竟信民主党定系信共产党？嗱，芒果佬同阿盖达同埋陈云嗰啲就表明心迹噶啦，佢哋基本上咧就系信共产党都唔捻信民主党，或者唔捻信林子健，其实系最唔捻 make sense 呢样嘢。 应该话，如一个林子健或者一个民主党够唔够胆咁样做嚟屈呢个中共先，或者佢觉得自己有冇能力可以？反翻转头咁样屈先，够唔够？即系自己自问做唔做到呢样嘢出嚟噶嘛？系唔得噶嘛？你警方一定个能力大过你噶嘛？你点自编自导自演啫？你要揞得到嘅机会率都系好低噶，系一定爆噶。 同埋今次呢件事咧，其实事实系点样咧，都唔系重点嚟。 冇人知系， 即系因为其实唔系重点嚟，因为你永远都唔会知啊嘛。其实而家最大嘅问题就香港冇捻晒规矩啊嘛，即系你啲国安可以随时搞鸠你，跟住警察咧。因为而家香港政府嗰啲公务员咧，而家又有啲政治觉悟啦嘛，所谓嘅中共嘅嘅政治觉悟咯，咁佢咪带头破坏一国两制咯，就系国安叫佢做咩，佢咪做咩咯，咁你做香港人就好招危险噶啦， 或者就唔出声咯， 嗯， 系啊， 或者会唔会 有得国安乱咁嚟，唔出声，知道明知系规矩唔啱嘅，就有得佢嚟继续乱咁嚟。跟住好啦，搞镬粥出嚟啦，只要帮佢冚，帮佢抹干净。而家香港啲香港政府就系咁噶啦。 而家咁起身，所以咪告翻林子健咯，就系话国安做鸠反对派嘅人，差佬系会配合噶，即系快啲。 如果都唔会，如果都唔会咁快去拉阿林子健啦，啊，快啲点啊？ 就快啲呢个人连呢啲咁嘅基本嘅公道说话都唔讲咧，即系你见到佢对朋友咁样样咧，即系我觉得好心寒啊！ 佢哋识嘅，佢哋教友，竟然系即系，唉，呢啲人真系不知所谓到，冇道义，系咪先？ 我都唔捻你啊，即系我唔捻明咯。佢嗰个 post 就咁讲嘅，我系认识子健嘅，百感交集，百思不解，百慕达般神秘，乱世寻真，所要 咁样讲， 不只是理性咁简化，不是简单。 喂，你打呢个 post 嘅时间啊，都足够你打电话去问佢啦，系咪啊？佢假惺惺， 所以我觉得快啲呢个人咧系绝对一条扑街冚家铲嚟嘅。我哋屌佢就系屌得太少呢、这个芒果佬二世，我哋要、嗯、我哋要专注咁样监察佢先得啊！呢个人， 佢咧即系会以为自己咧喺 D 一百。即系佢有时会可能以为自己 D 一百咧，可能有班听众听住啊。佢 D 一百咧就唔系咁噶，即系和你飞啲啊，讲嘢会即系就住啲师奶阿婶啊嗰啲咁样讲噶。你见佢啲语气系 啊，咪后咧唔系另一个人嚟嘅 ，Facebook 另一个人 都闹人老母噶， 唔系好似咩咁咯，好似阿朱亨咁咯，阿猪头亨又系、 哦， 又系一个有 头亨 嘅任务嘅人咯，因为佢又出咗。啊！呢个系家产 send 俾我，佢出咗一大堆嘢、啊，屌到尾， 我讲嗰啲所谓疑点系嘛？ 系啊，好似几千字咁、啊， 佢同陶杰个立场一样啊。 喂，肥佬，你打呢几千字的时候啦，不如你落去睇一睇个环境嗰度系点样先啦、啊？会唔会真系边啲位可以拍到车嚟到捉呢个人上去咧？或者可能你会觉得佢哋真系自己有咁做嘅话，喂，嗰、那个可能性同嗰个机会率啦，你计一计先啦、啊。即系我唔系话一定冇可能系佢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大家都未必有答案，亦都可能唔知会唔会有答案。但你唔可以咁样去 即系讲到系似层层，系一定系哦民主党有问题，或者可能因为阿、何俊仁包底咗一句，即系觉得点解我哋之前去话搵咩去抗议叫释放刘霞都冇事啦，点解会佢有事啫？一张相啫，咁你唔可以执住呢一句就代表咗系噶。 共产党咧通常都唔会搞，即系共产党通常唔会搞真系好出名嗰啲人嘅。之前国安拉嗰几个人，你如果唔系佢俾国安拉，你都唔捻识佢啦。 嗯， 即系你睇到国安嗰个手法就系佢专登专系搞鸠啲冇乜人识嘅人啊嘛。呢一个好多人都唔明咯。即系觉得 系搵呢个，等嗰个社会反弹或者嗰个社会反弹或者同情佢人会更加少嘛。你成日钉何俊仁， 因为佢哋要做嘅咧就系要佢今次，我认为佢哋今次咁搞咧就系要做一个指鹿为马啊嘛，同埋佢系大包围式吹大鸡去质疑林子健啊嘛。你睇到而家嗰个媒体，即系你睇下嗰啲主流传媒，全部都系质疑林子健嘅，除咗苹果， 嗯。 连明报都系质疑林子健噶， 嗯， 同埋过 去 十只歪 啊个立场， 全音社啊，屌佢老尾，呢个嘢咧系绝对有问题咯。你思考一下就知，唔系网媒就可以信。即系大家有样嘢就系、是、要好小心，就系、是、网媒都有好多狗西嘅，即系当然热血时报有一个啦，咩 表表姐 到又系啦， 系 即系佢呢个全音社咧，啊 MyRadio 都系噶啦，系。芒果佬嗰啲啦，总之就屌、你老尾，佢嗰个全真社完全都唔全真嘅。屌、老尾，他 Tony 即系我哋嘅精神领袖 Tony 蔡话斋，屌你冇戴口罩嘅林子健而家咁清楚，戴冇戴口罩嘅黑衣人就咁撚懵，都唔知系咪同一日拍嘅？因为事后制作嚟噶嗰啲片。如果同一日同一个人，点解戴咗口罩会懵咁多 咧？你时间差成个钟、 应该话点解你嗱？你睇佢就话咩搵大概九个 CCTV， 唔知六个定九个 CCTV 出嚟啦。咁点解你唔搵啲再清啲嘅俾你啊？会唔会有啲清啲嘅会影得到佢戴住口罩嗰个样啊？ 同埋而家佢咁样放咗条片出嚟咧，成条片都唔可以攞上法庭噶啦。即系你攞上法庭咧，就算帮林子健辩护嗰条嗰个律师都应该即系唔接纳呢一个做证据噶啦，因为条片扬咗出去，第一，第二就系咁捻蒙，同埋时间又唔捻啱，点做呈堂证供啊？即系佢如果你攞得上去呈堂证供，佢有一啲 requirement 噶嘛，即系你个时间要啱啦，系嘛，同埋要影得清楚啦。喂，你净系影到佢一个清楚，即系得一。个一段细嘅系清楚，其他都系戴晒帽、戴晒口罩。嗰、那个系边个嚟嘅？冇人知道，系咪林子健？唔捻知道， 只可以话一个似佢嘅人咯，似佢衣着、似佢身形同埋行路嘅人。 我讲我系搵 Tony 蔡， 所以就话，所以我咪话，除非所以我咪话，除非系警方掌握咗一段片，就影到佢攞个口罩出嚟，攞顶帽出嚟，攞个黑老虎超出嚟戴即系嗰段时间，佢照计，即系以佢 Backwire 提供嘅资料咧，应该个换衫、戴帽、戴口罩、戴眼镜嘅时间系好短嘅啫。咁如果咁，唯一就系即刻喺街即刻戴上我头度嘅啫。 嗱，暂时咧，我哋未见到有一段 CCTV 咧系影住佢咁样变身嘅样啦。但系咧，跟住我今日实地行过嘅话咧，就算要佢咁醒水要去。变身咧，只系得啲马路口啊，或者成日啲可以企喺度去换咯。但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要记住一样嘢，依家咧啲车咧好兴装啲车 cam 噶嘛。 嗯， 系啊，我就谂紧啊，会唔会有机会有啲车 cam 影到？喂，除非你有车 cam 影到佢变身啊，影到佢俾人笠上车啲片啊，我就唔知啲嘅会唔会俾人会唔会流出啦、啊。不过就算你影到佢笠俾人笠到上车嘅，你都可以话诶。自编自导自演嘅嗰啲咁样，你即系都系嗰句咯。我哋冇答案，永远都唔知嘅真相。 其实呢单嘢咧就好难用以前嗰啲，即系我哋讲嗰啲话要认清事实啊嗰啲标准嚟度嘅，因为呢单嘢嘅事实根本冇可能知道啊嘛， 冇可能知啊嘛，系啊。 即系你唔同其他嗰啲，我哋之前评论嗰啲嘢， 咁其他评论嗰啲嘢，咁梗系要睇数据、睇事实。但系呢单嘢你根本冇可能睇数据，冇可能睇事实，同埋每一边掟出嚟嘅嘢，而家每一样掟出嚟嘅嘢，你都要质疑。即系我认为就系咁，因为尤其是将仲要将个疑点嘅利益咧归于呢个林子健，因为佢真系俾人掟咗21口钉，究竟系咪佢自己钉唔知？嗱，即系我认为有啲人话佢钉21口自己钉嘅，我系对呢啲人系有一个莫名其妙嘅反感，因为你会唔会话你话钉即系可以自己钉咁，不如你自己试下钉俾我睇。我唔觉得可以，我唔觉得一个人系可以咁样自己钉廿一口钉，系睇冇系冇懵仔针或者冇化学物品 麻醉药 麻醉药嘅支持之下，我谂佢钉佢个廿一口，其实嗰阵时佢都系应该系即系哥罗芳嗰啲药效未过， 嗯， 系啊，同埋有啲人又好搞笑，啲建制派嗰啲人又质疑佢食嘢，喂，屌你咪一个肥仔，第一件事梗系食嘢啦。都好似啲鸡虫咁咩？第一件事走去搏嘢咩？唔系噶嘛，大家有唔同嘅生理需要。讲真，一个肥人咧，即系我都好肥嘅。咁一个肥人咧，就一我咧就 食嘢就要食啦， 食嘢先就唔会去掹钉嘅。点解咧？因为连掹钉嘅力都唔会有。一个肥仔如果唔长时间唔食嘢，即系我系一个好公道咁样讲。即系我有觉得质疑，有啲质疑咧系啼笑皆非嘅。另外一睇到之后，哇！屌你唔肯系啊嘛～咁即系连常识都冇，即系 同埋你好似呢啲俾钉钉到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其实我都类似俾呢啲咁嘅钉钉过。其实你钉嗰下咧就痛，你谂下系跟住系拔出嚟嗰下先痛啊。喂，我梗系食埋几个鱼柳包炭完，搞掂晒先至去拔啦。所以有时候啲人咧，可能你未试过或者点样咧，你就咁样讲咧，即系点解唔拔钉先至食嘢或者点样啊？你试过先啦。 系嗰啲建制派嗰啲人根本就即系佢哋觉得个世界好简单嘅，好容易嘅，样嘢都即系佢哋认为自己就系乜都识，所以先会建制派啊嘛。屌，其实就乜捻都唔识，仲有嗰个哈姆西郭佩凡， 边个哈姆西？哦， 屌老尾话件事好捻离奇，喂，救你个学位离奇， 佢个学位咧系啊。 屌你老味，真系 够屙创性嚟嘅，佢直头连自己嗰个读边间大学都噏唔出噶， 唔敢讲出嚟， 懵过懵仔针， 因为长期打捻咗噶嘛，佢哋嗰啲要食三丝老神丹噶嘛，屌，即系民建联嗰啲人定期问上面攞假药噶嘛，屌你老味，不过呢个我作嘅啫，其实应该冇嘅， 未研究到， 不过唔系佢哋，即系佢哋同。同即系要食三丝老神丹嘅教众系冇乜分别嘅，即系 佢哋就系咁懵神丹人，就系你睇咩蒋丽云嗰啲人啊，真系即系仲懵嗰啲师奶。 系因为金庸呢个小说都系嘲笑紧共产党嘅，即系其实就即系我嘅理解就系、是、即系 哦系啊，你睇咩《鹿鼎记》嗰啲都系噶啦，其实 系啊，佢嗰啲即系我就唔明点解香港人会即系睇唔明咯。就是呢件事上面，即系个个变咗金田一，但系佢个个都系质疑呢个林子健先至好搞笑咯，我觉得。 不过仲有最崇拜金融嘅陶杰啊，点解佢都会咁样咧？系咪？你好崇拜金融噶，你对呢啲嘢读透噶，咁你都睇唔到共产党嘅手伸入去， 有任务 咁样讲嘢，咪系咯？ 即系 个个质疑呢个林子健系华人， 系。 就基于一段片，啊，你信个 fact wire 唔信林子健咁样？ 我认为质疑林子健嘅人有九成系有任务嘅，即系如果公开咁样好大声，有跟住嗰啲咧，可能即系嗰啲网捻唔好计啦。咁但系如果你有头有面嘅人，有10% 咧就系柒咯，即系好似于飞嗰啲咁咯。 嗯， 即系其他嗰啲就系、是、即系有任务，我觉得就。你睇得到好清楚啊！佢哋今次系吹晒大鸡，连平时最唔出声嘅曾玉成都要质疑下林子健，即系我睇到就系、是，即系我从观察到嘅事实就系认为呢单嘢阿爷咧就真系要搞一次大嘅指鹿为马咯，即系等你哋班友睇下，佢要睇一个民情嘅，你哋班友究竟我指鹿为马，你哋信唔信我？你哋敢唔敢话呢只系鹿呢？ 嗯， 而家有好多人都唔敢啊！睇到个细就， 喂，仲有指多几次啲人就惊噶啦。 或者可能仲有另一 type 咧，就系、是、原来我依家指鹿为马，睇下你班人系知唔知？原来你班人都唔觉噶，继续 都系噶。 依个市面似系咁咯。 喂，其实好搞笑，我睇啲留言，即系识睇，梗系睇留言啦。咁啊，睇啲留言，啲人个个都金田一上身，全部都话啊。林子健系唔可信，同埋有好多人咧就放风话林子健系鬼嚟嘅。 佢话佢之前咩真兄弟嘅事件啦，十年前嗰坛嘢啊嘛，咁啊拉埋佢系一个扯嗰坛嘢出嚟，就质疑佢系一个不可信嘅人。 但系扯嗰单嘢出嚟嘅人系有功噶，因为已经渗透咗咯，所以佢唔扯嗰单嘢出嚟嘅话，就仲大镬。即系真兄弟事件呢单嘢，你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但啲人唔系咁样睇啊嘛，佢系觉得佢可以做卧底嘅呢、這个人，老谋心算嚟嘅，可以咁样嘅，啲人会向住呢个方向幻想嘛。但其实佢系李柱铭啊、何俊仁佢哋都系信佢嘅，啊佢个呢一部分佢哋唔睇嘅。 叶咪先，头先讲起呢、這个。啊！社长讲起话咧，啲大家金田一上身，觉得佢系有问题嘛？喂，大家有冇试过调翻转谂一样嘢？点解佢要冒呢个风险，戴住眼罩、戴住个口罩喺条街度再行多个圈，而俾你影到呢一段咧？佢顺顺利利咁样，佢跟翻佢自己嘅剧本，俾人逼咗上车，话俾人用歌乐坊迷魂，跟住去西贡个屋仔俾人钉咪得咯？点解要落车？点解戴口罩落去一次？你咪嗰班人搭唔到喎，系。只不过佢其实冇意思喎，再喺嗰度行得转系 嗱，但系我有一个 即系喺林子健嘅立场， 但我有一个讲法啦，就系嗱，而家啲人咧可能就咁谂，我估即系我估啲人系咁啦，我真系唔知啲人点样谂啊，好奇怪谂嘢就系、是，可能喺嗰、那个球衣铺走咗，佢就直接入西贡，咁佢就走去登打士街嗰度搭小巴，咁佢只不过系唔识路，所以先兜咗个 U 型。跟住再行翻去登打士街搭车啫， 仲搭小巴？ 因为而家明报有话，明报有新料啊，话佢啊唔系明报 ，sorry 系啊远方日报又话有新料话影到佢啊喺小巴度，即系入西贡嗰啲小巴。 系，咁我等紧呢段片啦，又 都影，即系我觉得即系东方已经啊唔系 ，sorry 远方日报已经几日都系喺度作新闻喎。 咪跟住 Fat Wire 作嘢咯。 喂，你影如果佢由头先我哋讲嗰个咸美顿街嗰度行到去要行到去搭小巴去西贡嗰边啊，即系近住医院嗰边啊。喂，嗰度唔知几多部 CCTV 啦，攞埋出嚟一扮，你攞唔攞出嚟？ 嗰度好多啊，嗰度你行、啊、你嗰度行过去登打士街嗰度成，即系你佢应该系跟你系行系沿住弥敦道行过去啦，即系估啦。 系啊， 系嘛？但系 系啊， 冇乜都冇嘅，即系 你嗰边未有，你都冇，你嗰度你嗰度仲热仲多嗰度真系， 同埋运输处个有噶嘛，嗰啲大路影到噶，连人样都影到，嗰啲好清噶。我唔知佢有冇传递啦，但系运输处有好多 cam 噶嘛，理论上都应该睇到嘅。 咪系咯，哇！你真系讲得越嚟越夸张，喂，我都等紧，我都谂紧，如果你真系做戏做全套啊，你都 call 真系 call 架 van 上嚟。俾人影到你真系笠上车咁样啦，仲走去搭小巴傻噶，即系自编自导自演落去戴眼镜戴口罩呢一段咧，你噏得出佢嘅动机系乜嘢？点解要冇呢个险？你噏得出咧，咁你就真系金田一上身啦，真系可以拆解到点解啦。 但 你明知会爆嘅呢段出嚟，你呢段片一定会出街嘅，你知道？ 但香港又真系咁奇怪啊！ 你都冇解释到呢度，你解释到俾我听，你解释到俾我听，我就会开始觉得佢有怀疑啦。 而家最大问题，啲人个 mindset 就企咗喺个立场为先，事实为后。 哦，咁你咪就你都你睇你只每一个碎件去睇，但系你冇成件事拼埋一齐睇下边一个位有怀疑嘛？ 咪啲怀疑唔睇噶，啊，怀疑嘅地方全部唔睇。总之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我就循着这个方向去推理你是为什么有问题，跟着你就是所以那些人不是个个搞成这样。 还有网上有一种情绪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 就好 Q 憎民主党。即係佢如果林子健呢件事呢唔係发生在林子健身上，係发生喺快必身上。 嗯。 咁出嚟嗰个网上嘅留言呢，即係熱狗嗰啲当然会一样啦，熱狗啊芒果佬嗰啲当然即係更加深受大恨啦，即係佢哋评论会一样。但我相信有一部分嘅人呢就会理性少少，就唔会质疑即係嗰个受害人。 嗯。 即係有时都系睇嗰个人囉，我觉得。即係佢林子健系民主党。同埋之前啊芒果佬佢中落咗呢个民主党系俾共产党邪恶嘅毒。即係佢不断灌输用思想俾好多人，起码我呢一代，我呢一代嘅人，可能朋辈里面起码有一半都会认为民主党系好卵扑街喎。 嗯，我啲朋友都会咁，我啲朋友都系咁样谂，即系就算做乜都系咁谂噶。 佢咪成日喺度话2010年嗰阵时入中联办啊，关键时刻埋香港，哇个口号讲到， 屌佢仔 讲几年都未讲完， 屌佢老母个仔做人质添啊！ 第二佢个仔做人质就话谁无父母，正冚家产嚟。 如果呢一单嘢，如果呢一单嘢， 佢自己个仔就有父母，屌你老尾，佢自己就有嚟爷生冇懒教，屌你老尾，扑你。 如果呢一单嘢系阿盖达俾人捉上车，跟住掟廿一，掟廿后掟咧，我谂 把烂手掌啊，就俾人 系啦，更加多人欢呼，就觉得吓清党啦，啲字即系清党啦，到时清党清选。 但系唔会噶，自己有嘅，即系我认为而家国安嗰个做法好聪明，有头有面嘅全部都唔会捉你虐待。黄之锋唔会嘅，即系你睇翻 二三线啦， 下咗二三线人咯。你睇下，即系嗰阵时咧，六四之前有好多，其实有好多唔。六四死嘅人呢都系无名无姓咯。但系有头有面嗰啲人一个都冇死。 放晒 一头 过外就 系唔系呀，直情系冇死到不得之，仲可以全部都走晒去外国嘅。 走咗晒 去就。即系你就睇到共产党系几撚劲，就系佢哋可以即系有眼嘅啲杀手全部都，或者做嘢嗰啲人。 佢系可以 isolate 你嗰啲有头有面嘅人。 完全保护住佢哋，基本上 全孤立晒佢哋， 保护住佢哋啊！即系佢哋唔会有事啊！就令就系净系全部都系怼冧嗰啲二三线啊，无名无姓嗰啲人咯。 嗯， 屌老味，真系。其实香港人就好惨嘅，即系唔捻明白呢个共产党嘅运作，大部分人都。 嗯，或者可能有啲人开始觉得就系、是、喂，我冇惹佢咪得咯，你冇搞佢。 唔系噶，佢哋搞紧你噶，你唔惹佢啊，佢搞你啫嘛。 收窄你个范围。 喂，佢呢个系佢个系佢个本性嚟，佢要斗争噶嘛，同你。 所以今次咪 搵啲嘢斗下唔得噶。 所以今次咪吹大鸡咯，你睇下全部嗰啲媒体一同一个方向就系质疑啦，林子健。冇一个唔系 啊！哦，但记唔记得嗰阵时咧，阿何俊仁俾人咩麦当劳俾人剥到变铁头人嗰次咧，系啦，剥到变铁头人嗰次咧，阿曾荫权咧都出嚟讲话要插空追到天涯海角噶，今次777冇嘢讲喎，今次。 所以啊，曾荫权 都仲好少少嘅，真系。 所以咪曾荫权系俾人拉去坐监咯。 嗯， 所以我认为即系大家嘅。认知系唔一样咯，有好多人就话林郑佢会系 angel 啊嘛，屌佢老尾，林郑边有可能系 angel 啊？最捻黑心嘅，即系而家咁多个特首，即系我哋香港而家第一个董建华，第二个曾荫权，跟住就梁先生，跟住到而家林郑，喂呢个系最捻黑心嘅人嚟，比前三代都黑心。 嗯， 肯定啊，系啊， 佢仲扑街喎做嘢，即系你睇到佢个人咧就系。佢做完一件衰嘢之后，屌你老尾，第二日咧就走去同啲明星影相。 哦，系啊，哇，那个真系犀利喎，嗰一招。 佢咪转移咗，即系佢做乜嘢衰嘢，啲人都唔捻记得咯，咪净系讲佢对黑丝袜咯。喂，香港就系咁捻样咯。佢其实林郑就系睇得穿呢啲嘢，所以先至可以做到特首。屌你老尾，你胡苏贞系咪胡苏贞条友都系戆柒嘅，即系。 嗰个官邸又唔捻使钱去收葺，自己住舒服啲都唔捻去洗，跟住又孤鸠寒，啲钱又唔派俾香港， 又唔肯派，咪系， 所以而家就系你睇到点解，即系佢系唔够精明咯。不过林郑咪精明咯，人哋叫佢冲啊冲，咬人就咬人，好打得就好打得，跟住做啊，即系点样讲咧？只眼开只眼闭，唔理啲丁屋嗰啲僭建又，佢又可以只眼开不只眼闭。佢个人好有冇原则嘅呢个人， 佢又唔会好似阿梁振英咁死咬住人唔放啊，搞到啲嘢啦啦搞搞邋遢遢咁样啊。 因为佢阴湿过梁振英啊嘛，屌，因为梁振英系靠硬嚟啊嘛，屌林郑 靠硬嚟，山东佬啫嘛，山东佬嘅性格。 屌林郑 又一边颈， 林郑又好捻阴湿，佢 冇阴湿， 佢唔单止害捻咗梁振英，佢仲要害捻完梁振英之后，冇人会怀疑佢系害捻咗梁振英。 嗯， 屌佢老尾， 即系好似嗰啲电影咁咧，嗰啲黑帮大佬咧，一边喺度同人哋开紧舞会、跳紧舞、饮紧酒咧，但系原来背后咧系 枪战， 系啦，嗰啲马仔喺度枪战、杀紧人啊、劈紧友啊啲咁样嘅，即系。令到人家破人亡嗰啲咁样嘅，跟住就诶饮杯嗰啲， 系咯就系呢啲咯，我就觉得 就系呢只咯， 我就觉得即系所有对林郑有期望嘅人，大家都系幻日呢个幻想，即系最快搣咗佢好过啦，即系大肥都系啊，即系大肥佢话林郑都可能系即系好少少要亲民啲，喂都系唔好谂呢样嘢啦，我觉得即系分分钟又信错人嘅咋，屌 啊肯定信错。 你面嗰阵好似扮到好似好亲民啊啲咁样咯，同嗰班明星韩星去自拍嗰啲咁样，跟住哇，我哋好羡慕林郑啊，可以拍到呢张相嗰啲咁啊。 佢就系好明白香港人有 90% 都系戆鸠噶嘛。 系啊， 真系噶，香港有 90% 人系戆鸠噶，但其实可能醒，即系有政治醒觉嘅人，即系真系话要民主，要个社会好嘅人，即系话要即系。对啲穷人好啲啊，嗰啲即系你整体 progressive 嘅人唔够10%。 所以777去玩啲自拍咪叻过689咯。689以前系嗰啲系佢自己出席啲咩活动啊，即系可能去做嘉宾或者主礼嘉宾，诸如此类，叫班学生同佢一齐影嗰啲咁样嘅，即系佢系一个在上嘅感觉嘛。但系如果你林郑可能去到呢啲国际明星级嘅韩星面前，咁佢好似扮晒只个小 fans 咁，即系将 呢个字 系啦。降低少少嚟到咁样，即系唔会好似689只摆到自己好上咯。 唉，我而家即系对香港都觉得好，即系呢个环境咧都觉得好悲哀。即系你最、即系本身有国安喺度搞搞阵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即系咁大嘅问题，而系喺林子健呢件事睇到啲人嘅评论咧，即系令到我觉得好心寒。 或者呢个变咗，渐渐变成一个好似只系我嚟搵钱嘅地方，即系你可能好似有啲，所以我都即系同大家，可能你哋少去澳门咧，即系有啲似澳门咁样，喂，唔系好讲政治嘅，啊，歌舞升平吓，五光十色，有得食就食，有得玩就玩，开心得搞掂。 系咯，我都好多年冇去澳门啦，不过即系澳门佢就系、是，如果佢唔搞赌，即系唔搞赌业嘅话， 就普通个村。 哦，唔系，即系唔好计佢哋嗰个，即系唔好计香港同澳门嘅，唔系，即系我唔系计嗰个大家产业或者个经济体嗰、那个经济模式先，即系嗰种人嗰啲人嘅心态，即系佢都唔系系啦，唔系好理个政治嘅是但啦，佢哋都做晒啦，佢哋玩晒啦，建制嗰啲，唉，是但啦，唔好讲咁多，23条，我哋唔讲嘢啦，唉，得啦， 你大家 搵餐搵餐 食咧，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你冇办法凝聚到人。凝聚唔到喎，佢就系分化紧你嘛。佢而家搞咁多嘢，就系分化捻成个社会嘛。佢就不停咁分化，又分化，又分化。 你又讲得啱喎。所以澳门嗰啲人，即系嗰啲人与人嗰种情怀，即系嗰啲街坊啲咧，好似冇咗以前嗰种咁紧密。 好冷漠咯，变得你人与人之间好冷漠，冇晒唔再讲道义、讲利益，大家搵钱啦。 嗯， 咁咪搞而家咪就搞咁啊，香港。咁你啲人仲喺度？见到有个受害人，仲质疑个受害人，帮手一起踩到几脚嘅。 但系好 typical 啊！之前有一单类似，即系有一单仲即系好得意嘅，其实系有个侍应妹，咁佢就即系好，佢嫁咗人嘅咯。咁佢就做侍应，咁人哋去影相，即系帮佢影啲性感相，咁落药，跟住轮佢大米。 嗯， 即系我 你睇 Facebook 嗰啲 comment 咧， 啲人话佢第四啦， 系啊， 影相影私影都预咗噶啦，咁 系咯，即系我又觉得即系香港嘅社会真系变得好犀利啦，即系咩啱同错已经即系好难界定，唉，都唔知啊，都差唔多够钟咯，今日都 系咧，再睇下件事点样发酵落去啦，睇有冇新嘢再讲。 将来我哋继续跟进啦，如果有新嘢嘅话， 要跟进下陶杰啦。最紧要就系因为呢条冚家铲又即系又喺度不断讲呢个林，即系会讲林子健啦。佢话，唉，呢个林子健系计呢个呢单嘢咧，系计阿波罗登月场片场搭景疑案后又一世纪阴谋论。 仲拉埋落耶鲁嗰度，即系问点解耶鲁会收，即系点解耶鲁会收呢位仁兄阿林子健做学生嗰啲咁啊？即系嚟紧， 系 即系你系好离谱，实在 冇佢以貌取人啊嘛。因为其实一个肥仔， 佢个样好样衰啫，阿陶杰好猥琐， 我唔知啊。但系林子健佢本身，佢我听人讲，佢之前好似有病，之前 佢患抑郁， 同埋之前 佢有成 日 嘅，系佢又有 cancer 冇错。 唉，其实本身已经好卵惨嘅人啦。 嗯， 系咯。 真 喂，除咗陶杰之外，呢个谭德志我哋都要咩？密切监察。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双面人，应该好危险嘅 呢条友。 即系佢喺 D 一百咧就表现到，哎喂你好啊嗰啲即系啲，喂森哥嗰啲咧，即系即系 好 低声，系低声下气，即系好似 开学生 谦卑嗰啲咁啊，好谦卑咁样对住，哎系听众你好嗰啲咧，跟住但系咧嗱，你背后喺 Facebook 可能咩啲人睇去睇流星雨，上山睇流星雨就塞车，又粗口喺 Facebook 系咯，又问候晒人父母啊咩睇翻咩睇你翻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啦，我心谂喂你第二日啦。你唔喺 D 一百讲，你唔同啲听，你唔喺即刻咁样讲呢单嘢出嚟，阻住你翻屋企，你唔够胆讲啊嘛！嗰啲听众有机会都系去咗睇只流星雨噶嘛，你咪双面人咯！呢啲人不知所谓。 我哋都系监察紧啲即系芒果佬类型嘅人啊嘛，即系我哋芒香部唔系净系监察芒果佬啊嘛，我哋监察芒果类嘅毒品啊嘛， 中咗呢类毒嘅人啊！ 芒果尸毒咧咬咗好多人，好多人都感染咗，变咗丧尸咁样周围咬人。 冇办法啦，唉，系 呢种病毒再喺 Facebook 继续咁样散播， 唔系好多人都以为自己好精明啊，即系佢会用一个好看透世事嘅角度，即系好似芒果佬咁，芒果佬又成日都咁，佢用一个好看透世事的角度， 最危险系 佢系看透，但系看错晒咯，屌！ 看错世事有 系啊，屌，完全错透了啊，屌你老尾！ 你叫佢望下自己人生，例如好似输俾咗呢个游慧晶啦，或者可能睇下佢自己嘅党嘅分裂啦，再睇下自己嘅儿子啦，啊系点样啦，都 即系 好多错事。 唔识教细路啊，就输俾游慧晶。 哇！呢、這个你咁样再继续追落去嗰、那个。佢个伤疤嗰度，而家仲流紧血喎、 啊。系咧， 税务父母啊，佢有咩问题啊？ 系、哎、佢自己， 我有父母， 佢 有 自己识得嗰啲人就有老豆老母。 佢对等， 佢同佢对家嗰啲人就冇嘅。佢似鸠善啊！屌你，发必都系咁啊！发必都 系惯犯嚟噶，喺度食 食咩 啊？好踎佢踎五年咪好咯，咪算少咯。 冇噶啦，嗰单嘢唔系啊！我而家怀疑嗰单嘢根本都系咩嘅啫，都系做戏嘅啫。 可能冇事啊，系 边有人坐咗边喺大陆边有人坐五年监可以出得翻嚟，系完全冇病冇痛啊， 全部烂我啊，身光颈靓我见到啲相。 你睇下李旺洋啊啲咪知咯，刘晓波嗰阵时出翻嚟啲点系咯， 所以坐真监嘅人系会死咯，即系唔系好似芒果仔咁咯？屌芒果仔真系而家可以肯肯定佢系。人质嚟噶咯，屌佢老尾！好啦，差唔多啦，讲到呢度啦，唉， 好啦， 临尾仲屌下芒果佬真系，咁先至趁 下名嗰度先至再讲过啦。 系啊，我哋都筹备紧呢个节目，但系就暂时比较忙啲嘅工作，所以 大家都 系 话 系啦，要可能要九月到啦，九月尾咁样开始慢慢放上嚟。 因为我又唔想淨係录一集咁样集集放，咁我諗住好似老俏咁样就讲明朝咁样，佢录定啲罐头冇嘢出嘅时候就出囉。 即系家产生就有讲呢个历史环节吓，我哋有名高历史历史环节， 系啊，系啊，冇错。好，不过录定啲罐头咯，就唔会个个礼拜，即系唔系不定期咁出噶啦，唔会个个礼拜出噶啦。吓、啊，就嗰个礼拜可能少一集节目咁咪出咯，或者冇乜嘢发生嘅时候出咁咯。 好啦， 好啦，好 ，OK， 好，拜拜， 拜拜。